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40集。唐默说，这个副本的名字叫做万般皆下品，主线游戏叫万般皆下品马赛克赛高。唐默看着小女孩到处忙着放火的身影，双手插进口袋里。在这个游戏里，所有人所有事都不重要，黑塔从一开始就说了马赛克赛高。刘万胜脑中灵光一闪，等等，但黑塔也曾经说过生存还是萝莉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唐默低头看他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句话原话出自莎士比亚，生存还是死亡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难道黑塔的意思不是我们必须二选一，要么选择生存，要么选择萝莉，选马赛克，帮着马赛克不让他读书，我们就会被狼人吃掉？ 黑塔有说过要二选一吗？ 众人转过头去看向远处的白若瑶，林倩喃喃地说， 黑塔没有说过。 是的，从一开始所有玩家就陷入了一个误区，误解了这个游戏真正的通关方式。谁说每个黑塔只有一种通关方式？唐默通关的打地鼠游戏里，击打足够多的地鼠攒出积分可以通关，抓住金毛地鼠也可以通关，一共有两种通关方式。之后他和傅文铎一起参加的诚实卡牌游戏，淘汰对手可以通关，两队合作可以通关，但他们选择的是淘汰 BOSS 匹诺曹，借此通关，一共有三种通关方式。马赛克只是说把书给他能够通关，黑塔则是在一开始就明示了马赛克赛高。在生存和萝莉间，玩家要选择的是萝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怎样才是选择马赛克？刘万胜分析道，他不喜欢看书，我们不给他看书的话，应该就是选择他，没有选择狼人了吧。但是我们之前八轮游戏每一轮都没有给他看书，我们却一直没有获胜，所以选择他是要把他喜欢的大火柴送给他，让他去放火。能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水平都不低，刘万胜的话得到了林倩的认同。不过他觉得 这也太坑爹了吧，黑塔规则里说过每一轮至少出现一本书，但他没说每一轮能出现那根大火柴。要是大火柴一直不出现，我们岂不是一直不能用正确的方式通关，只能自相残杀，靠其他方法通关，甚至永远无法通关。 刘万胜突然说，等等，这根火柴不是只出现一次。林倩一愣， 什么？ 刘万胜抬头看着唐默，唐先生，这根火柴我记得以前是不是出现过，我好像在哪轮游戏里看到过它出现过一次。唐默点点头给出答案，第四轮。刘万胜和林倩听到这话没想太多，反而是坐在远处的白若瑶身体一僵，仿佛明白了什么。他看向唐默，唐默觉察到他的视线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。白若瑶眨眨眼做了个口型， 唐唐，你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暗算我了？ 唐默扭过头，这神经病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唐默还真不是那个时候开始算计白若瑶的，是在第五轮游戏结束后，当傅文铎提醒他每个黑塔游戏都肯定会不只有一种通关方法，他才意识到第四轮游戏时白若瑶看着他和刘万胜时到底在看什么。他在看死气。在第四轮游戏开始时，白若瑶就用奇怪的目光盯着唐默和刘万胜，那时唐默猜测这家伙可能是在想什么坏主意，也可能是在看死气。现在一回想，他确实在看死气，因为当第四轮游戏所有的物品出现后，唐默和刘万胜身上的死气骤然提升了一个档次。这个变化来得太突然，让白若瑶也没反应过来， 被唐默发现了他的异常，他以为这些死期意味着唐默很有可能被他杀死，所以他对唐默动手。结果狼人忽然出现，白若瑶这才意识到这些死气来源于狼人。黑塔从来不给人绝路。唐默看着刘万胜和林倩冥思苦想的模样，在心里暗自想到，黑塔一定会在各种地方给玩家暗示，给出线索。就像是打地鼠游戏里，第六天的唐默用麻辽的帽子撞出隐形人怀表，这不是巧合，是必然。黑塔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发现时空重叠的真相。第四轮玩家身上的死气骤然变多，不是因为狼人即将出现，而是因为场上的20个物品里出现了一样东西，大火柴。刘万胜和林倩还在思考大火柴出现的原因，唐默冷静的声音响起，大火柴出现后狼人才会出现，这是黑塔给玩家的提示。刘万胜愣住，林倩也茫然地看着唐默。过了片刻，刘万胜双目一亮，竟然是这样。对，第四轮游戏狼人确实是在大火柴出现后才出现的，只要我们提前用大火柴通关，就不会让狼人出现，能保住性命。我之前怎么没想到，黑塔是在给我们提示，只有大火柴出现狼人才会出现，反之亦然。 连我都没想到，你想到不很奇怪吗？ 刘万胜脸色变了变，不敢反驳白若瑶的话。其实这一点唐默也不该想到，要不是傅文铎给了提示，恐怕得等第二轮狼人再出现，唐默才能发现大火柴和狼人之间的联系，到时候白若瑶很可能也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游戏再陷入僵局。不过事实就是唐默先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并且故意引导林倩，让他走进 B4 格。一方面他是在要求林倩帮忙点亮刘万胜所在的格子，两队进行合作，十分理直气壮。另一方面，林倩的这一步也熄灭了大火柴所在的格子，导致唐默再踏进去的时候正好点亮火柴。那时候林倩其实可以选择走进 B2 格或者 B4 格，这样都可以点亮刘万胜的格子。唐默直接抛弃了 B2 格的选项，故意暗示林倩走 B4 格，他跳过这一步直达结局。这样的做法连白若瑶都没反应过来，也让林倩想也不想地进入 B4 格。而如今白若瑶故意说自己也猜不到大火柴的秘密，是想套唐默的话，想知道他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一点。但唐默完全没搭理他，他双手插着口袋，耐心地等待着。当北大校园完全变成一片火海后，兴奋的马赛克这才回到院子，高兴地直喘气。 嘿，唐默，我现在看你特别顺眼，特别特别顺眼，你是个大好人。 唐默走到小女孩面前，直接伸出手奖励。过了片刻， 你这个人也太过分了吧，我在夸你呀、啊，我在认认真真的夸你呀、啊，你都不高兴一下。 厚厚的马赛克也遮挡不住小女孩郁闷的心情，马赛克把大火柴背在背上，双手叉腰，蹦蹦跳跳地跑到刘万胜面前。 你说如果我夸你，你开心不开心？ 刘万胜不想平白得罪一个黑塔 boss。 开心。 马赛克满意的点头，又蹦跳着跑到林倩面前。 我夸你，你开心不开心？ 开心。 最后一个是白若瑶，马赛克朝着他刚刚跑了一步，又默默缩回脚，转身跑向唐默。白若瑶嘻嘻一笑， 我也很开心，就唐唐不开心，你别夸他了。 马赛克回头就做了个鬼脸， 你这个讨厌鬼，我才不要夸你，哼。 白若瑶的笑容更加灿烂。马赛克回去，只见唐默眼皮都没眨一下，仍旧做着伸手要奖励的姿势，目光淡淡地看着他。小姑娘委屈极了，虽然这次唐默救了她，帮她拿到了大火柴，还允许她随便放火，这让小姑娘很开心，可这个臭人类一点都不懂她们女孩子的心思， 就不能陪着演演戏吗？ 你们这些坏家伙，我不就是比妈妈弱了那么一点点、一点点吗？你们一个个的都不肯陪我演戏，就知道游戏，就知道奖励。 马赛克抱怨很久。 等我长大，把你们全部杀了，全部都杀了！哼！ 唐默把手往前一伸，奖励。 这日子没法过了。 马赛克郁闷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巧精致的火柴盒，塞到唐默手里。唐默本以为他会再给自己一根大火柴，看到这个火柴盒时，他也微微一愣。他打开火柴，只见空荡荡的火柴盒里只放着三只小小的火柴。这些火柴和普通的火柴不同，它的火柴头是金色的，火柴柄是漂亮的透明色。马赛克闷声道， 这就是我的神奇火柴啦，我就剩下三根了，都给你了，我没有多余的了，一根都没有，一根都没有。 林倩嘀咕道， 这明明就是有的样子。 马赛克瞪了他一眼，做贼心虚道， 我说没有就没有，就是没有，要火柴没有，要命一条，你们敢动我，妈妈肯定会吃了你们，全部吃了。 林倩缩回脖子，不再说话。 哼。 正所谓打狗还得看主人，本来唐默还打算讨价还价一番，看能不能从马赛克手里骗来更多的神奇火柴。现在看样子，小姑娘是真的不可能再给了。她虽然能打过马赛克，但马赛克一旦和狼人抱怨，要狼人杀了他们，这就不得偿失了。想了想，唐默把火柴盒塞回口袋里。第一个奖励拿到了，接下来是第二个。唐默眼皮跳了跳，只见小姑娘伸出手，用手背用力地擦嘴，擦了半天，她放下手。 今天早上吃的袋鼠毛一直粘在嘴上，不管了，唐默，你过来，让我亲你。 按理说，唐默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，连刘万胜和林倩都没发表意见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